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十一集。你是无意穿堂风。 周一搬回来。 少年背影清瘦，走路生风，松懈散漫。 啊？搬回来？ 殿下还未回过神来，少年已经离去。邓婉婉上前拉了拉丁宪的手，笑盈盈地看着他说：“ 周一回去，咱们就办。 其实这几天坐在后面，我都看不清。 怎么突然就……” 邓婉婉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眼神往身后一瞟，说：“ 哎，发什么呆呀？我都知道了。 不，我不是……” 听见这话，殿下忙挥手：“不是什么呢？”听见他让你搬回去，心里的小鹿都快撞死了吧。邓婉婉也不等他说完，直接打断：“ 哎呦，行了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 这话听着暧昧，暧昧到丁宪都不敢直视邓婉婉的眼睛。小姑娘低着头，这更证实了邓婉婉心中的想法。她又笑了笑：“ 大家都是同学，要是跟我直说，我当然不会不同意的。” 直说？怎么跟你直说啊？ 邓婉婉松开他的手，往前方看了看。 好啦，周思月都告诉我了，别不好意思啦。周一回去咱们就搬，我先玩去了。 丁宪伸手拉住邓婉婉，眼神直愣愣地望着他。 等会儿，那个死……周思月告诉你什么了？ 他说你刚来市里，水土有点不服，这段时间经常上课跑厕所，坐后面方便点。 现在过去拍死他还来不来得及。 邓婉婉说完就朝投篮机跑过去。丁宪望着那站在投篮机前的高大背影，暗暗咬牙。周思月站在投篮机前，手势标准的定点投篮，篮球在头顶划出一道圆润的抛物线，随后落进对面的篮筐里。他手速很快，有些时候球还没落下呢，下一个已经砸了进去。这种投篮机在延平镇也有一个，丁宪有个发小玩这个很厉害，没事就喜欢蹲在游戏厅的投篮机前刷自己的记录玩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刷爆了，之后再也没有人破过他的记录。这是丁宪第二次看到有人能把投篮机的分数刷到999。随着周思月最后一个球落下，耳边传来宋子琪跟蒋晨的起哄吹嘘声，孔沙迪在一旁叫嚣着要自己上，邓婉婉过去抢周思月的游戏币。周思月不解风情地说：“ 抢我的干嘛？自己去换。”“ 对啊，你抢别人的干嘛呀？要玩自己去换。”“哼，不玩了。” 孔沙迪得意洋洋地冲丁宪这边挑了挑眉，那表情仿佛在说：“ 放心吧，我帮你看着呢，安心找你的弟弟去。” 而他丁宪牵挂的少年对这些都浑然未觉，已经自顾自地在一旁专心致志夹起了娃娃。丁宪忽然笑出声来，他想起曾经在书上看过的一句话：“ 矛盾像首尾相接的鱼，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地存活着，而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又将矛盾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” 丁宪领着丁俊聪回家，叶婉贤刚巧把饭做好，也没多话，催促他们赶紧洗了手过去吃饭。丁俊聪冲丁宪做了个鬼脸，火速溜进厕所里。饭桌上，丁宪有一口没一口地刨着碗里的饭，叶婉贤夹了块鱼放进他碗里：“ 吃鱼。最近学的怎么样啊？”“ 还可以。” 叶婉贤点点头，碗筷砰砰作响。“ 晚上有时间啊，给你弟弟补补数学。”“最近跟思月相处的怎么样啊？” 这个名字忽然被家人提及， 那种微妙的感受大概只有丁宪能理解。半口饭呛在喉咙里，他猛咳了几下，清了清嗓子，用尽量平稳的语气说， 挺好的。 哎呀，跟他好好相处 啊。 哎，他成绩怎么样啊？ 丁宪心里飘过一丝淡淡的忧伤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，于是给了一个特别中肯又敷衍的评价， 学霸。 嗯，确实，以前就听老周说，他这儿子学什么都特长进，记忆力特别好。不过中考怎么才考这么点儿啊？ 以他的学习态度，能考这么点儿已经是神了好吗？ 丁宪在心里吼。 他小时候确实聪明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 现在是妖孽，妖孽啊。 有些小孩子天资过人，不好好培养容易埋没。你看看人家周夫人整天打牌，也不怎么管，老周工作又忙，哪有时间带孩子呀？我觉得呀，咱们家聪聪将来一定比他出息。 哼，他还是先考上个靠谱的初中，再讨论出息的事儿吧。 这可是说到心坎上了，连叶婉贤都难得没有回嘴，而是拍拍丁俊聪的脑袋说， 哎，你姐姐说的对，把成绩提上去才最重要。 丁俊聪有些埋怨地看了他一眼。丁宪快速扒完了碗里的饭，回房间预习下周的功课。书翻了两页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窗外歪脖树的叶子飘飘悠悠，一片淡黄的树叶落在他窗前，仿佛秋天的信号。天空渐暗，暮霭沉沉，千里烟波汇聚一色，月亮将圆未圆，缓缓升至半空，薄纱似的月色透过树缝后聚拢，在青色的石板路上落下斑驳的光影，像是小姑娘的心事，朝如日月，却无从诉说。 真希望周一快点来。 于是就这么盼着盼着，周一来临了。丁宪起了一个大早，认认真真洗完脸，梳好头发，换上刚洗好的干净衣服，嘴里咬了一个馒头，就从家里出发了。 哎，谢谢，要不要再带一个包子啊？ 叶婉贤追出来两步，丁宪头也不回挥挥手，步伐轻快。 这孩子， 他从来没有这么期盼过上学。丁宪到得早，教室里寥寥几人，邓婉婉还没过来。他坐在原先的位置上，掏出英语书，默默背起单词。同学们陆陆续续到齐了。 丁宪，你今天看上去状态不错啊，看上去很积极啊。 丁宪忽然想起那天他帮自己说话，还差点跟何兴文吵起来，于是冲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甜甜地说， 谢谢你啊，刘晓峰，那天之后也没来得及跟你道谢，我很感谢你。 这突来的道谢让刘晓峰有些不知所措，害羞地拿手挠挠后脑勺。 没什么，本来就是何兴文不对，如果是换做其他人我也会帮忙的，你不用太放在心上。 真的谢谢你。 你不用跟我太…… 丁宪刚要笑，眼前飘过一道身影，他脑袋上的毛又被人胡乱搓了下，之后就听耳边传来一句不咸不淡的话， 半桌子。 哎，我的头发越来越顺手了，你倒是……不过还好早上洗了头。 客气两个字被刘晓峰吞回去了，他看着周思月头也不回的背影， 你又要回去了？ 嗯，是啊，搬回去。 嗯，也行，不过下次别乱换了，还好这阵老班不管。 丁宪一拍他的肩，郑重点头，如侠士般道别。 别了，少年，有空来做客。 我来帮你吧，这桌子挺沉的。 孔沙迪也站起来，冲过去加入帮忙的队伍。 我也来了，谢谢。 宋子琪瞅着这仨人，身子往后靠，胳膊搭在周思月的桌子上。 我觉得刘晓峰这小子思想不纯洁。 周思月正在写周五忘带的卷子，奋笔疾书，刷刷刷三两下写完几道题，抽空抬头扫了一眼，又低下头来漫不经心地边写边说： 全班啊，就你思想不纯洁。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帮小怪兽换位置，还答应邓婉婉跟我们一起玩？ 不是你答应的？ 切，当我傻？我答应的，你为什么要去？ 周少爷懒懒地翻了个白眼儿。 好吧，我烦邓婉婉，天天都有问不完的问题。 哼，哎，第二个问题，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孔沙迪的要求，让我跟你坐一起？ 周思月忽然放下卷子，眼底闪过一道光，人往后一靠，胳膊架到胸前，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，整个人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，笑比和清。 哎，行啊，你跟他换，我跟你坐。 不要，坐你旁边太需要勇气了。 那不得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